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在科创中国科创在线的环节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呢，主要包括2021中关村论坛应用近30项科技产品科技办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表示中国呢已经确立全球创新领先者地位，中国科学家造的蜘蛛丝可以作为纳米机器人的生产材料。那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好的，科创在线，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关村论坛。本月24号到28号举办的2021中关村论坛，在会议全流程凸显出了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材料的应用，可以说充满浓浓的黑科技范儿。2021中关村论坛的科技办会呢，体现在智能服务、科技防疫、现场效果、云上论坛、互动体验五个方面。首次采用了数字胸牌，将论坛信息通过数字胸牌实时地发送给参会人员。这枚提供给媒体记者工作人员的数字胸牌看起来呢很像电子书的界面，人们可以在会议厅门口或者是指定地点通过 NFC 触碰方式主动获取最新的议程内容。数字胸牌可以实现回收和重复使用。另外，冬奥手语播报数字人也在论坛上首次亮相。论坛呢还布设了智能引导、信息展示、物品运输、消杀防疫、安防等30多个服务机器人服务参会嘉宾。另外，局部气象分析系统在会议开始前及会议期间可对会场周边局部天气进行预报分析，还能基于定位位置实现5公里范围内2到48小时的气象预报。智能安检测温系统在刷过身份证后，安检处可在1秒钟之内就完成人证对比的身份识别、智能测温、健康码、疫苗注射信息等7项信息的查验。此外，这次云上论坛呢还全新升级为云上 M2 混合现实全景会场。可以说2021中关村论坛呢让沟通变得更轻松、更高效，当然这背后都是科技的力量。这届中关村论坛还有哪些科技亮点，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持续来关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了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在创新领域的全球排名从去年的第14位上升到了今年的第12位，仍然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报告表示，自2013年以来，中国排名持续稳步上升，确立了作为全球创新领先者的地位，并且每年都在向前10名靠近。这凸显了政府政策和激励措施对于促进创新的持续重要性。数据显示，中国单位 GDP 的专利数量高于日本、德国和美国。不过，在研究人员、高等教育入学率等指标上，中国呢仍落后于德国和美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认为，疫情期间许多政府和企业加大了创新投资、科学产出、研发支出，还有知识产权申请和风险资本交易继续增长。这也说明人们日益认识到创新对于战胜大流行病以及确保疫情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说到创新，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科学家造的一种蜘蛛丝啊，可以说超钢了，这个钢是钢铁的钢。近期，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陶虎团队与上海交通大学夏晓霞还有钱志刚合作，用基因重组的蜘蛛丝蛋白 3D 打印出了纳米机器人，加工精度达到14纳米。这一技术有望用于智能仿生感知、药物递送纳米机器人等领域。 人们生活中毫不起眼的这个蜘蛛丝，其实是自然界中一种高强度纤维，它的硬度和韧性甚至要比同尺寸的钢丝强上一倍。我们在电影《蜘蛛侠》当中可以看到哈，这样的蜘蛛丝可以实现这个让蜘蛛侠在这种建筑物上攀爬，所以可以足以见得它的这种韧性非常的强。但是它的缺点啊，在现实使用当中呢，就是产量小并且非标准化。那么为了批量获得升级版的蜘蛛丝蛋白，研究人员呢从天然蜘蛛丝中提取出了一段强度表现好并且重复性好的基因序列，转入大肠杆菌中来培养，进而呢生成 3D 打印所需要的蜘蛛丝蛋白。因为要在血液等环境中游动，纳米机器人呢被设计成了一个鱼的形状。这个小鱼呢身上最精细的部位是它的须子，只有50纳米粗细，大概是我们头发丝儿直径的千分之一。而最有趣的是，这样 3D 打印出来的小鱼啊，它没有动力系统，但是却可以在人体血液中自由游动，这是怎么来实现的呢？研究人员呢，从基因层面对蜘蛛丝蛋白做了功能化的修饰，让所谓的小鱼可以将人体内普遍存在的葡萄糖作为生物燃料，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氧气。一个个包裹着氧气的小气泡周围它们围绕在这个小鱼的周围，当这气泡破裂，就可以驱动小鱼向特定的方向来游动。同样通过功能化处理，小鱼呢还可以被设定为对酸碱度、温度或者是光等条件敏感响应，当环境达到设定条件时，这小鱼啊就会自动降解，不会给身体造成任何负担。也就是说，它不光强度强，同时呢它还有可以实现这种批量的生产，以及呢它在我们人体血液当中在工作的时候啊，还可以通过这种化学反应用生物燃料驱动它做游动到特定区域去工作。工作结束之后还可以自动降解，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说这种新的科学技术在不断的试验啊，以及在未来可能会对不管是生物医药领域啊，还是我们说到的这种纳米机器人啊仿生感知智能领域，可以实现它的一个实际应用效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内容。以上内容呢，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和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哈，要和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醒科老师呢，一起来聊一聊最近比较热的网络的一些热词，包括现在说到的这种 VR、AR 技术哈，在我们生活当中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应用场景？在今天访谈内容会和大家接着来分享。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以下的科创面对面的板块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些科创领域的话题。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的二位，一位是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张燕，欢迎张燕。 玉龙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老朋友了， IT 科技财经作家醒客，醒客先生您好。 大家好。 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几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呢，看得我匪夷所思，不明所以。有一个 NBA 的球星，他的名字叫库里。库里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大新闻。这个大新闻呢，跟他花了一笔钱有关系。当然，这笔钱对于我来说是一笔大钱，但是对于他来说呢，可能就是毛毛雨啦。这个是啥事儿呢？是库里花了18万美元买了一个数字头像。而业内评论说，这很有可能是 NFT 爆火的前奏。数字头像是什么呢？就是有人给他通过数字化的方式画了一个头像啊，这个头像呢是个猴子啊，而且这个头像呢虽然是画出来的，但是呢他运用了某种技术，于是呢他在网上是唯一的啊，主要就是因为他是唯一的，所以呢他值18万美元。但是为什么会成为新闻呢？这也是因为是库里买了这个头像，所以就成为了新闻。这个事儿我为什么说是匪夷所思？因为我根本看不懂，我说为什么18万啊用来买一堆代码？这一堆代码呢，有人说这很有可能是 NFT 爆火的前奏，这到底说的是什么和什么呀？这个新闻也是张燕分享给我的。你当时看 看到这事儿怎么想？ 我当时看到第一反应是这猴子还挺可爱的，就这虚拟头像，因为跟库里的那个头像放在一块儿哈，你就觉得哎，他还有点这个形似，而且关键是库里这个18万美元买这么一个虚拟头像之后，他的一众粉丝也纷纷把自己的头像换成了这个所谓无聊猿哈，咱们说猴子或者是猿这样的一种动物的一个形象，就变成了一个社交媒体当中的一次好像一次游戏或者是一次狂欢，然后后面还有很多个这种 NFT 的这种头像出来，大家会说哎，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哈，他觉得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哈？为什么他在一个社群当中以库里为代表，以这么一个全球知名的一个球星为代表，就带火了这么一个虚拟头像，大家也确实有点摸不清头脑。 其实国内哈，国内我看到了国内这个区块链这个领域的有一个还算知名的人，今天我们就不给他做宣传了，不说他名字。他大概是花200多万去搞定了自己的一个头像，但他自己这么说哈，他自己是这么称的。但业内也有人说这是真的，当然也有说是假的哈。那我就姑且认为是真的吧。那这就是一个感觉，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刚才你看张燕，你说你是看到猴子的可爱哈，我想到的是什么呢？我第一想到就是前两年不是有那写毛笔字的吗？困在地上使劲叫唤，然后手舞足蹈写哪算哪的那个书法家，就我想到的可能是那一批疯疯癫癫的人。 为什么会想到那个呢？ 就我就觉得这些事儿哈，首先它不符合我们大众逻辑。 对啊， 不符合大众逻辑，就是你技术创新啊，虽然我是技术出身的哈，我觉得一个技术产品如果能到大众当中去，它一定是要大众能理解的。所有大众不理解的产品放过去，那他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想以你不理解的方式实现他要的诱骗， 先吸引你的眼球。 对，他实际上是为了割韭菜。 所以您觉得这是一个局？ 对，这个就是说，就区块链这个领域啊，其实这个事件你要说的话，就跟我们前几年一直在聊这个区块链是有关系的。 我刚提的不是 NFT 吗？怎么又出来区块链 ？NFT 呢？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不可替换的 token， 就是这个叫门票或者叫代币。那不可替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保真，就是能保证你这个人是真人，就是说你现在在这里买了东西，我保证是你要的那个东西，就保真，没有人能造假。那这个问题来了哈，因为我们以前聊了很多次区块链哈，区块链领域你发现是由两批人组成的，一批我叫什么叫技术钢铁直男，就是编程序这帮兄弟们，他们呢就是什么，就说你看也不会说假话对吧，就编程序就给人感觉就是哎呀太勤恳的一批人了， 极客 又特别聪明的一批人 啊， 他们不食人间烟火，也从不害人对吧，只知道干活，就给人感觉就这样 真好。 对，另外一批人是什么呢？就女性会做销售的，你会发现到处卖东西，就是做你看看，一般来说 CMO 就是销售总监啊，就是一个美女，年轻的美女，卖什么呢？卖币，说我这里有未来哈最值钱的东西。到底怎么值钱？你看一直我们技术人员，你看我这技术人员都是年薪几百万的，所以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哈，这个价钱你都不用考虑了，你现在花10000将来就是1000万，而且你连质疑的时间都没有，因为他说话的节奏也很快，也很有感染力对吧。每个人跟币圈的这两种人就是形成特别大的反差，就是其他的行业哈，你很少见到就是这两种人这么完全有机的搭在，就这么一下搭在一起。 首先这两种人就反差很大，但是他们能够在现实中合作。 对合作，而且是现在整个区块链行业哈，你看大发展也6-7年了对吧，如果从起步到现在这么多年，那就是说就给人一个感觉哈，就是他把销售和技术是直接对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把美女这个看的是销售的话，那么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技术伦理的问题。一个工程师做的东西哈，其实未必是这个世界需要的，因为工程师做的是技术实现机制，他可能有很多技术的创新哈，但是呢现实的世界其实不是光技术创新就可以，因为他要解决整个社会当中的问题。你如果技术创新没有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实际上这个技术创新没有意义。比如说你发明一个原子弹，你就把人炸死了，这就是一个完全的负面对吧。你说这种技术我们要它干嘛呢？不需要啊。只有把原子弹这种技术变成什么，变成核能，说我能发电， 我能让城市里面更节能更绿色，这才是有意义的。 嗯， 所以技术和产品之和这个销售之间啊，它应该有一个产品，就是它需要做出来有用的产品。但是呢你看区块链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见到的，就之所以在过去这些年哈，区块链既是一个技术关注度很高的领域，又是一个什么诈骗发生最频繁的一个科技创新领域， 嗯， 就导致其实它是缺乏产品的。 嗯， 就是你看看很多做了七八年的这种所谓的就是区块链公司，当然有一部分公司在，就是它不炒概念的公司啊，我们还是要肯定它的。 嗯， 就是那些天天蹦在前面想要卖的这些公司，你就会发现哈，其实你真正仔细问他，你说 你卖的是什么？ 对，卖的是什么？好像他给不出一个你能理解的一个概念。 我卖的是未来。 对，就是卖的是未来。这个你适合去做这个推销、啊、对、 嗯，这个就是一个看不见到底是实体的什么东西，然后在虚拟的这个环境当中，然后去给你许诺一个你想要的这个东西或者是未来。 那跟我们今天提到的库里的这只猴子有什么关系？ 关系是这样啊，就是说这个里面 NFT 背后哈、啊、核心点就是我要卖个真东西给你、嗯，那么其实整个区块链这些年过来哈，其实从头到尾它都是想卖真东西给你。比如最早它的加密技术， 嗯， 加密技术就告诉你，你互联网上哈，你买的这个电子商务的所有的账单和这个产品都没有人能造假，造不了假的账单给你。这后面就是说你跟一个人签了一个合同的话，这合同没法造假， 嗯， 智能合约对吧， 嗯， 再后来说我发币，他发数字币， 嗯， 说用我这数字币呢，你人民币可能还有人能造假，但是我这数字币无法造假。 嗯， 就你会发现区块链哈，这些年发展过来核心点就是无法造假。但是呢，无法造假这个事啊，从技术上讲确实它是有用途的。 嗯， 而且我们生活当中啊，确确实实哈需要避免一些欺骗，就是从防假开始的。但问题是什么呢？就区块链行业把这个防假这件事哈、啊、已经把它上升到信仰了。他认为这个世界上除了防假之外好像就没有别的事儿，就物极必反啊。 嗯， 就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啊，我们在技术上解决是什么问题呢？我们通常讲技术可以封闭，比如说我做一个钱包，其实我不需要跟任何人打交道，我在家里就可以做出来，它钱不掉对吧，能装钱方便你携带，这是可以的。然后如果我们做一个麦克，你会发现我也可以不跟人打交道，我就把一个技术产品做得很好的东西做出来、 嗯、 但是商业不一样，因为整个区块链最开始起步就是从金融从交换的角度，商业它在哪呢？商业是关系，你会发现比如说哈，我要卖一个东西给你，那个东西哈是封闭的，是一个实体，我们叫实物对吧，但是呢我给你这个钱哈，给你这个交换这个东西呢，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实体。比如说我们在沙漠里，你有一斤黄金，我有一斤水，你觉得我会用我的水去换你一斤黄金吗？不会换。因为黄金的价值哈，在使用上它不是一个实体价值，它是一个什么，是撬动的杠杆，就是说这个水属于谁，黄金只是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在人跟人之间啊调度这个产品、 嗯、 所以任何货币类的产品，不管是人民币美元还是虚拟的各种资产，它的作用就是什么，它是让实物之间发生转移的时候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 嗯， 所以你才会发现哈，这个定价的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对不对的问题，它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你这件衣服我要想买，100块钱我也买，1000块钱我也买，只要我愿意买，我愿意出钱就行， 就跟拍卖一样是吧？ 对。但是你说你这件衣服哈，我是合不合身的哈，那它就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儿。所以价格哈是一个互相的一个认知的东西，但是呢实物它是不一样的。但问题现在是技术圈哈，它把所有的商业关系都理解成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说衣服就是尺寸那么精确，所以它导致的问题啊，就每一波这个区块链的相关的概念出来，你会发现都引起两个极端的两个就是意见方。比如说好，我能求真是吧，智能合约出来之后说合同不能改，但现实问题是什么，合同在现实中要改的时候多了去了。 嗯， 因为双方只要愿意改合同，这是个很常见的事对吧、 嗯、 你说钱不能是假的，钱确实是不能是假的，但是人跟人之间哈、啊、它实际上这个钱呢是可以，比如说我可以从人民币变成这个美元、啊、 嗯， 我还可以什么呢，比如一个公司卖东西的时候， 我买成它的预售卡、消费券，这都是可以的。而且这种转换的时候，它会让比如商家在准备服务的时候更方便，实际上它是有社会用处的。 嗯， 所以你这种完全求真的方式在社会现实当中并不相符，对吧？好，你现在说我要做成这种完全就是做成是真的东西，问题是说哈，比如说你今天中午吃包子，你是要吃一个有营养的包子呢，还是要吃一个真包子？ 真包子， 对吧？这真包子这个事哈，本来就说不清楚。 嗯，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把技术概念这种固定的概念直接放到营销上面，导致了整个社会认知的问题。 嗯， 钥匙重要不重要哈？钥匙重要，但是钥匙值不值钱哈？不在于钥匙本身，在于它打开哪个房门。 哎呀，这个比喻太形象了。 嗯， 对啊，它打开一个厕所的门， 嗯， 和打开一个里面全是黄金的别墅的门，那意义是不一样的。 嗯， 但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价值本来是它代表的价值全部归到它身上去，那这个是荒谬的。 哎，这个我听懂了。 嗯， 其实钥匙本身的价值是关乎于它打开的那扇门背后有什么，而不是这把钥匙本身它有多少钱。 对， 但是您刚才一直在讲区块链过去这么多年发展的历史，讲到今天，其实骗子远比真正能够给我们带来价值的项目和人要多。那么我就在想，区块链它本身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它是不是有一种天然存在的可能性，这个技术它永远只能留在基础的应用当中，而没有办法在现实中和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勾连。这就像是基础数学一样，就是我们说数学它是自然科学的工具，它可以来发射宇宙飞船，可以来改变我们的基因，但是你说直接把数学拿来让你在生活中用，你其实是用不了的。 嗯， 区块链是不是也有点这个意思？ 对，现在相当于是这样哈。其实在过去这些年里面，其实我们用就区块链之所以出现，应该说它是有社会基础的。就我们并不能哈把区块链这种现象和这种潮流完全忽略掉。因为在2009年前后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区块链技术刚刚就作为一种币的形式，比特币这种形式出现的时候哈，其实它代表了一种就是社会的一种忧虑。首先的忧虑是什么？是2008年整个金融危机。 嗯， 金融危机来了之后，其实带来的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各个国家哈都开始发币，我们叫印钞，对吧？全世界各个国家都采取了印钞比赛。印钞比赛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2009年的时候哈，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货币啊都在贬值。 嗯， 而且贬值的速度超乎了一般人的意想之外。那么有人就在想，这个人他化名叫中本聪，对吧？但中本聪这个人到现在为止其实没有找到真实的人， 他也很有可能不是一个人。 对，也可能不是一个人。但是呢，以中本聪这个 ID 来代表这个人，其实推出一个理念，就是说啊，这个货币哈要防止各国央行去给它滥发。实事求是讲哈，从这个资产保值的角度，这个要求我就觉得它的出发点是有它的合理性。就是我的钱呢，我家里的资产不能因为你大家印钞之后导致它过度的缩水，对吧？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哈，其实货币它不是简单的就是一个印钞的问题。那么比特币起来的时候，它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货币是真的，就是真的后面概念它泛化了之后，就是说你谁也不能随便发。这个发呢是由它的一个技术机制，就所谓的挖矿的机制来发的，而且呢它是越发越少，就是它发行的量哈在递减，隔几年之后就减半。那这就有个问题就来了，其实各国哈在用货币去进行这个交易的时候，货币并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东西。 嗯， 其实它是调节关系的。如果按照经济学哈，就是整个国家的货币投放量，它是要跟整个市场上要交流的物品要成一定比例的。 对， 比如说你有1000万的东西要互换的话，比如说它就得有100万的现金在里面，大家才能说你掏钱的时候哈，你有钱掏，别人有东西可以给得了你。如果说好，1000万的东西我只有10块钱，你发现谁的手上都没有钱，这交换也不行啊。哎，如果说你1000万能我有1亿里面，那就是我们看到的物价飞涨。所以这个数字哈，它是跟物品是要有比例的。现实的世界里面，你生产实际上是变动的，今年生产跟去年相比，一般来说啊，技术越进步，生产效率越来越高，就意味着你要有更多的钱的。 所以钱印多哈，这件事实际上本来它是应该的，只不过说这个多多少这个事呢，那不同的央行在不同的情况下其实是有一定考量的。如果说每一个国家只有内部贸易的话，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央行哈都不会主动的去滥发这个货币，因为它 会好管理一些， 对，它会导致经济上的问题。现在呢是因为随着国际化越来越多，就变成什么哈，其实不同的国家之间就相当于是兄弟之间争财产似的，你多印一点从我这里占财产，那他如果是爹统一的那是好办，如果兄弟自己就可以印钱的话就有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哈，你发现可能不同国家的央行印钱的如果步骤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导致国家跟国家之间不平衡，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但随着全球贸易越来越多的话，那这个问题它最后会转嫁到什么消费者身上去，所以消费者会觉得哈，如果我的国家他不秉公行事，他只是为了追求贸易的这个交易额的话，那他可能损害我们本国消费者利益。那很多国家的这个生产者或者商人他会有这种考虑，他要寻求法币之外的支撑。所以从这里面你会看到哈，就首先这是一个直接的事件。那么还有一些前提条件是什么呢？比如说哈，我们以前通过互联网哈，其实都是看信息的，看新闻的。新闻你今天多看一条少看一条其实不影响你生活，因为你看信息这个占我们生活中的这个重要性哈，它应该说是很小，1/1000，就是最大的可能10%已经了不得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信息多一条少一条，哪怕个别消息是假的也不会造成什么社会问题。但是呢，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深入，你会发现哈，哎，买东西也在网上，我坐车也在网上，付款也在网上，甚至我各种资产的管理也在网上，工作关系也在网上，就是我们发现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东西都在网上的时候，那就有个要求了，就是你各个方面都在网上的时候，对你这些信息的准确度它就有更高的要求。那在这种要求之下，它就要求整个互联网哈，不再只是信息的，它要可信。就可信，但是呢这个可信的要求就反向让技术宅哈，就是那种技术钢铁直男就会有个理解，我保证你是100%是真的， 可信就等于是真的， 对，所以他就有这个想法。但事实上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错误，什么 错误是什么呢？我们暂且先不跟大家来揭晓了，我们马上走入半点广告，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我爷爷的爷爷说，他小时候就听人们说起过奥运三问。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能获得金牌？什么时候可以举办一场奥运会？ 我爷爷说，他抱着我爸爸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取得第一枚奥运会的金牌。 1984年，26岁的射击运动员徐海峰摘取了洛杉矶奥运会第一枚金牌。 我爸爸说，我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出生的。 国家委会非常荣幸地宣布，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 北京。 北京。 2022年，我也可以成为冬奥小记者。不仅可以在家门口为冬奥健儿们加油喝彩，还可以自己采访冬奥会。 双奥北京，我心飞扬，奋斗百年，启航复兴。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在科创面对面的板块呢，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一起探讨的是有关美国篮球球星库里呢，花了$180,000买了一个 NFT 头像。究竟这个 NFT 技术是什么，以及我们刚才又提到的在互联网发展的过程当中为什么需要来去区分真伪，以及在区分真伪这件事情当中又存在着哪些真伪难辨的思想以及具体的做法。接下来呢，继续请入本期节目的二位好朋友，我们的主持人张燕，再次欢迎张燕。 大家好，我是张燕。 还有 IT 科技财经作家醒哥，欢迎醒哥先生。 大家好。 刚才呢，醒哥先生讲得非常的激动，但是被我拦下来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真假的故事继续请您推进下去。 对，其实在这个在人跟人之间就是交换货物交换东西的时候哈，就我们一般觉得哈应该是真实的，对吧？但其实就是任何保证真实性其实它都是要代价的。比如说我家种了一棵树是长的是桃子，你家有一棵树长的是苹果，那我用桃子去换苹果，对吧？那么桃子换苹果，假如说我们俩哈，就是我种一棵桃树花，种棵桃树，它一年比如说长200斤，你种苹果的话，是长100斤的话，我们俩付出的劳动是差不多的。所以从道理上讲哈，你一斤苹果换我2斤桃的话，大家心里都觉得平衡，对吧？因为劳动的性质差不多嘛。但接下来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当我用两个桃去换你苹果的时候，还存在苹果大小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其实我们可能就是简单的比一下，只要不是特别大的特别小的，其实我们就认了。如果我们在这里要讲的一个绝对公平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我的桃要用什么称呢？要用天平来称，还要精确到毫克，甚至要更小的单位。那你的苹果也是啊。那我们每次可以这么干去解决公平问题哈， 但是成本太高了。 对，那你我们闲的呀，其实本来早上就1分钟我们俩就换了，其实少吃一口也不死人，但是我们都快乐了，对吧？我就因为我想多吃那么一小口， 这叫斤斤计较。 对，就是就说这种保真哈， 没必要。 对，你当你去这么去较真的时候，其实它就变成一个典型的技术人员哈，走死胡同的一个概念。但是现在很不幸的是什么，其实整个区块链这个领域啊，把这个保真上升到宇宙第一定律，就是说它生来就是为了保真而存在的。从技术加密到新发明货币，到智能合约，到现在 NFT， 所有这些啊，它就一个想法，就是我保证这东西不可以改。但问题是不可以改这件事有那么大必要吗？对吧，其实没那么大必要。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就是有个成语叫劣币驱逐良币。其实货币领域哈，天生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因为它只是代表的价值，就是这一块钱哈，不是因为你那个钱哈画的比我这根好看值钱，只是它数字。如果它写的是一块钱，哪怕是破的，只要银行认，它跟我这个崭新的一块钱新印的这一块钱，其实它换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不在乎这个钱是不是最原始那个，是指它背后代表这个价值能不能被认可。所以呢，它实际上本身就是一个互换性，就是它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当你哈把追求真实性唯一性上升到过高的时候，其实是对技术的一种就是过度的这种依赖。 所以这个就回到您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提到啊，我们不同的人在这个社会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其实大家对于社会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的所受的教育、自己的职业 来去对于社会进行各种评判，但实际上当你换一个角度，你的理解完全不同。如果说从编程序的钢铁直男他们的角度换成一个研究社会学的教授，他可能就会对于刚才是不是真的绝对是真还是绝对是假就会不一样的评判了。 嗯，而且说到这个区块链的技术哈，这些依托在互联网上的这种技术我们认为它都是虚拟世界当中的，虚拟世界当中对互联网安全性要求越来越高，就变成了我们一定要保真。然后可是虚拟世界当中就是有很多假的，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聊天的时候邢克老师说，比如说游戏沉迷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哎，对方跟我玩游戏的人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按照他的那个标签说60岁的一个退休的这个高知这个教授啊，还是说他可能就是一个12岁的孩童。有的时候在互联网上你是分不出真假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对，所以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区块链啊，如果急于的冲到前端去变现这种情况啊，这可能导致了很多社会什么割韭菜啊欺骗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并不是说啊区块链这十来年带来的思路完全就让我们要忽略掉，其实这背后的逻辑还是需要值得我们去关心的。你比如说最近整个这个区块链里面就是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叫元宇宙，就而且扎克伯格哈就是直接就为这个站台。那么其实这个背后哈就代表了一个真正的趋势是什么，就刚才我们在提到哈，这互联网啊有最早的传播一点信息，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都到网上去了，那么接下来它要往哪个方向发展呢？你会发现即便到今天为止哈，其实虽然说我们比如说付款呀、都是在网上，但是你发现中间还是有个转折点的。 什么呢？ 就是说你会发现你是看了一个信息之后脑子要解读一下，就是说你会发现你在手机上看的是信息，就你脑子非常清晰的知道哈，我看的这个东西是假的，就像看电影一样，电影里的故事哈虽然是真实的发生的，就是好像跟看的比如看的电影里两个打架，就好像我们看邻居打架哈其实是等效的，对吧？ 哪怕我看的是 3D 它里面飞出来那个飞镖也扎不到 我非常清楚啊，它那个是假的。 那 么有这种认知的时候呢，它会有个问题，就是带来你认知负担。就如果说哈，哎，我看到你哈，其实我看到你俩真人的时候，其实如果从生理和这个角度讲，其实我并看不着你，我是什么呢？是我视网膜里面有你的脸影子，我解读出来的，对吧？如果是从生物学神经学的角度，其实是这样的，但是在我大脑里面哈，我大脑肯定不是想啊玉龙或者是张燕的那两个形象啊到我视网膜上了，他是到的那，然后我解读出来的。我要是这样的话，那我活的就傻了，对不对？所以我的脑子直接反应就是两个大活人坐在我面前的。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哈，我们借助互联网这种接触的人和事哈，它就是影子，它就不像就没有我们理解这个事就刚才这个真实世界看真人那样的这种直接， 这种过程没有那么的快。 对，那么接下来就是什么呢？接下来互联网啊既然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技术人员一定有个追求，就是你通过网络看到1000公里以外的东西就跟你站在那个海边看到的应该是一样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哎，我们脑子轻松了，它不是制造了多的东西，而是让你觉得，哎，我就去旅游了，我这旅游人不用走，我就直接旅游了，对吧？ 那应该是我们的腿轻松了，不是脑子轻松了呀。 就你脑子是直接感受嘛， 对， 就你脑子不用转一下，对吧？ 不用再解读这个信息了。 那么这个东西呢，如果我们要非要套个词的话，就叫元宇宙。但是它技术是什么啊？技术实际上就是涉及到两个英文单词，一个叫 AR，一个叫 VR。先说这个 VR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没有看到，我用图像的形式就让你像看到真的一样。那么简单说，就像我们在电影院里看 3D， 它就是个初步的。电影院里因为它是特意营造的一个环境，另外那个图像哈，它跟真实的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样的话是伪的那个 3D， 就是说实际上不是你看真实世界那种 3D， 它是通过两面的来做的。那么我们希望是什么？将来是通过网络看的是第一个是全息的 3D， 就是说它像真实一样可以换角度看都能看出来这种 3D， 这是真实的 3D。 第二个是什么呢？说你看的那个东西哈，它有位置感，我们现在在电影院里看的这个东西其实它那个位置感不强，它不固定在那个位置。我们在现实中之所以觉得你人坐在对面啊，是因为你脑袋不管怎么动， 我是能感觉到你人是没动的， 嗯， 他就是说现实世界这个映射关系啊，它是这个算的比例，它是大脑是能处理掉， 嗯， 但我们通过影像设备的时候，我们希望就戴上这种眼镜，或者我看到真实社会全息 3D 的时候啊，它要符合我在真实世界里的那个方位规则。如果符合了这个规则，那它现在两个来了，第一个叫做 VR， 就是用光线全息的这种方式构建了一个看上去像真的一样，所以叫虚拟的现实，它是现实的，它比我们现在的 3D 呢更接近我们看到的真实性。这是第一个，就是叫 VR 技术，对吧？好， VR 技术如果说我们忽略掉技术，这就叫什么呢？说房间里本来现在只有两个人，对吧？我们再请两个人进来，这两个人呢是以全息影像的形式进来，虽然我看上去那新进来的两个人啊跟真人是一样的，但在物理上他俩没有来，这时候就叫什么呢？说那两个人是通过元宇宙的方式参与进来的。 这不就跟春节晚会上唱歌那个是一个类型吗？ 对，其实 刘德华唱歌那个 就是这种异地的参与哈，其实就是我们的所有所谓的这种元宇宙的想法，就是来源于现实中哈这些应用，说我们提出一个更高的技术要求，让他看着跟真实不可分，那他就是了。 对， 所以这么去说的话，你就发现它不神秘， 嗯， 就技术手段让我们手眼，对吧？千里耳、顺风眼这些事儿都变成现实，那我觉得这是技术解决我们现实的问题。 嗯， 但是说到这个事儿啊，我补充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就是在不久之前，有一个北京的做 VR 头盔的创业公司，它的名字叫做 Pico。他发布了一个内部的全员信，确认了一次收购事件，收购的主体呢是著名的字节跳动，字节跳动呢耗费人民币大约呢97亿元收购了 Pico，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收购案，而这个公司呢就是做 VR 的。那么外界呢解读说，字节跳动也打算要进入到元宇宙的这个大的概念当中去。其实很多年前 Facebook 也收购了一个做 VR 头盔的公司啊，叫做 Oculus， 当时的收购价格呢是30亿美元，这次呢字节跳动的收购是15亿美元，就是基本上上次收购价的一半的价格。这么多年过去了， Oculus 其实做出来的 VR 头盔，或者说它做出来的 VR 设备，到目前为止还仅仅是一个头盔，距离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很远，甚至距离呢扎克伯格所说的这个叫元宇宙好像也没有起到多大助推的作用。您怎么来看待我刚才说到的字节跳动的这个收购？ 第一个哈，就是从我对技术的了解来看哈，技术真正的离把这个影像看得跟真实一样这个距离啊，其实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大，就这个差距哈，绝对不是说一两年时间就能够做到位，所以技术上啊，可能要到3-5年到10年左右的时间，甚至会更长。这个技术成熟其实本身是需要时间的，那么技术在整个成熟发展的过程中哈，应该说它不是说啊，我等着它成熟去怎么地，而是说我们可能要限制一些应用范围。比如有些地方，比如我们看电影，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VR 场景，对吧？看电影，因为我就是看故事的。那么我对真实性的要求我没有那么高，但是呢随着技术发展，我可能看的这个 3D 电影越来越像真的，那这个过程我觉得从消费者的角度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故事的情节哈，你看以前我们看图片的那个平面的电影，我们不也一样看吗？因为我一样可以带入进去，因为故事有情节。所以呢你会发现在一些比如说游戏啊或电影啊这种领域里面，那 VR 往下应用的话，它就能提升这个节目本身的精彩度，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些场景。相反哈，任何一个技术概念提出来向普通人的时候，其实它有两个目的哈。第一个就是行业巨头来提的时候，行业巨头来提更多的作用是什么？是统一话语。就像我们以前啊，秦始皇建立国家之后说车同轴，就是马同鞍，对吧？这样好处就是说我不同的车都可以，换一匹马直接就可以套上，这样的话就导致就是说交通啊就会连通起来，就是整个社会统一标准，所以大公司来倡导统一的概念，比如说像国内就是 BAT 这些，国外你像 Facebook 这些哈，如果他提出来一些 VR 的应用的标准的话，就便于那些大量的中小厂商之间就说做那种没有意义的竞争，就说好，标准都统一，大家都按这个标准来，那这样的话整个社会能形成合力。所以大公司呢提出一些概念，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包括国内前几年提的什么产业互联网啊，这一系列概念啊，我觉得它对于凝聚这个行业的力量方面，这无疑是一个进步，是有意义的。 嗯， 那么另外一种呢，其实提概念是为了说服别人购买，这个更多啊，可能出现在这种中小的厂商。中小厂商新做了一个产品，就把这种技术概念哈，直接推到前台，作为卖的东西。那么我觉得哈，尤其在国内哈，这几年就是在整个币圈，每一年可能都是几百亿、上千亿的这个诈骗的情况啊，就是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的情况下，那反过头来就有一个规则，就是要禁止那些不成熟的技术产品卖给不懂的人。就是你造一个概念哈，你不应该把这个东西卖给一个不懂的人，不管以什么方式。 嗯，那如果说到刚才字节跳动和刚才玉龙说到的那家做 VR 头盔的企业， 对， 那他们两个我们怎么辨别懂还是不懂？ 就他们应该没有问题，就是说 又不花我的钱。 大公司之间哈，大公司跟公司之间，你买假的，你就具备这个适应能力。这就像我们炒股是一样的，你发行到股票市场上的，那它一定要是公众能理解的， 嗯， 接受公众就是接受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的， 嗯。 但是呢，如果说哈，你个人之间的这种股份，比如说两个人成立一个股份公司，那这个时候他没有必要说哈，我国家还来查查你，因为你这时候是个人之间的信用哈， 嗯， 这种关系哈，在里面就要起作用。所以呢，科技公司之间它的这种技术转让，应该说更多的责任可能是这公司自己哈，要承担这个我要鉴定这个技术对我是不是有用的这么一个责任。 但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你个就是买过来做什么呢？比如说您说到的看电影，可以满足我们娱乐啊，这种真实的这种对于故事的这种沉浸性的要求。 用 VR 头盔也能看啊。 对，字节跳动那买这样的一个头盔，它能来做什么？难道以后的新闻现场我们也要看到像真正的一样是吗？ 这样哈，就是说，其实刚才那个问题是讲这个就是概念哈跟人的关系哈。 嗯。 那么你刚才提的这个实际上是，就是类似就是这种 VR 类似这种技术哈。 嗯。 它到底如何去进入到用户就普通大众的这个生活中的一个问题，就今天我们看到一个现实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就是互联网的应用是越来越 多元化， 就是进入到生活中越来越多。那么越来越多呢，它实际上就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平台公司，就是在国内哈，你比如像微信和淘宝是很典型的一个平台公司。就因为我们在哪去买东西啊，或者支付的时候，你发现首先打开它， 嗯， 其实它是起到一个连接双方的作用，对吧？那么这个连接呢，目前可能更多是在这种推一个订单给你，或者是推一个付款单给你。那么未来可能就是说我坐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我想点餐，对吧？你现在其实你在这个外卖上点餐，你是凭记忆的。就是我看了一个图片说啊，这是一个汉堡，那我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样。其实不同家那个汉堡，你如果说你第一次买的话，你心里是不踏实的。 嗯， 这个图片跟那个实物差异太大了。我们之所以觉得他是说这家反正点过一次，我也知道他是啥玩意儿，所以这样点回来之后才是可信的。但如果说啊，这附近的商家比较多的话，我要每一家都去试两次才能点的话，其实这个离我们那种想象的便利性还是有差别哈。如果接下来好，你有个头盔，说你要点什么菜，好，厨师把这东西搬出来，你直接看。 我戴上头盔。 对，戴上头盔之后，你就好像哈，就站在他厨房里看一眼一样， 站在后厨的感觉。 对，你有这种站在后厨或者站在前台也行啊，不一定要站在后厨去是吧？站在前台看着他桌上放的什么菜，如果能达到这个效果的话，我相信对这种真实的这种外卖交易啊，它一定是有帮助的。 哎呀，邢克老师说这个哈，我最近在看一些房屋中介，然后它里面都有一些这种 VR 实景，然后我需要拿着我的手机哈，然后一直点到 VR 实景之后，它会有好多小圆圈，比如说我想去看卫生间，我一点那小圆圈，它就带我去卫生间了。但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误差，比如我没点对，或者它那方位你就很难找，它一会儿又把你带到客厅去了，一会儿又把你带到厨房去了。 这个不是你没找好，是它技术还没给你做好 啊。那是不是有一天这个 VR 头盔我一戴，我就进了这家31厅，那家2室1厅。 戴头盔， 对，这就是 我 想问的问题。我 认为理想的情况应该不戴头盔，就是往这一坐哈， 灯光稍微调暗一点，这个东西就应该在这桌面上呈现出来，这叫全息 3D、 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戴过那个 VR 的头盔啊？ 我戴过，我觉得很沉，然后不太舒服。 对，我在很多的这个场景，无论说是游戏啊还是各种其他生活场景的体验啊、嗯、那个 VR 头盔对于我来说它极大的破坏了我体验 VR 的感觉。 嗯， 虽然VR 的感觉很好，但是那个头盔确实戴上感觉很不好， 而且在外人看来很傻。 对对对， 其实刚才我们提的是技术概念，不要直接推给公众，对吧？ 嗯， 其实技术概念哈，离真正的产品其实也一样有距离。到今天为止，其实我们看到的哈，就是这个 3D 啊，就是摆脱 3D 的这个，就是头盔的这个技术哈，目前来说就不成熟。就不需要屏幕的这种 3D 显示， 嗯， 虽然也有一些实验场景啊，但是现在整个技术成熟度不够， 嗯，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其实人不可以脱离现实社会，虽然很多搞 IT 的人哈，一些极客呀，极端的鼓吹哈，完全一个信息的世界，完全不要真实的一个所谓虚拟的世界，但事实上哈，人更需要的是信息跟现实世界能够综合在一起，能够交互在一起的一个世界， 嗯。 就是如果我们抛开了现实社会，你看看现在很多负面其实已经有啊，你比如像成瘾症，对吧？信息本身的成瘾症就是因为你离现实的社会太多了，把小孩玩游戏上瘾，其实小孩玩游戏上瘾其实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小孩跟小孩之间的交流的机会太少， 嗯， 他没有伙伴的这种互动作用哈，其实最后全部回到自己的世界，所以沉迷到游戏里去了。这个其实也是反向让我们纠正，就是什么呢？信息产品出来之后哈，它应该定义更多的产品，让人跟人真实的去交流。这个信息产品应该辅助到你参与到现实中去， 嗯， 而不是把你从现实中摘出来。 嗯，你看，说到这种虚拟和现实真正的结合，我又想到买房这个场景了。我如果 最近又买房了， 没有，只是在看而已。但是这个场景确实是，比如说中介带我看了，其实四五六七八套房，这个过程很耗时的。 嗯、对。 那如果技术能够解决，我坐在家里，我就恨不得看三十套房，但是。真正到签的时候，比如说动辄几百万，你让我在网上签，我肯定不踏实，我还需要到现实当中，我面对面的啊，跟这个比如说玉龙是我的上一任，他这房子要卖给我，我看到这人靠不靠谱，哎，这房子确实怎么怎么样、 嗯、 可能这个是不是刚才邢克老师说到的，这个技术便利的同时还是要回归现实。 对、嗯、就是这个环节哈，如果仅仅从技术上讲，他当然可以把它就是省略掉，对吧？但是呢，人为什么要活着？我们要回到这个话题上来，就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那每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呀？其实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生物哈，它天生的具有人跟人之间要有情感，要有这个的一个存在。就是如果人跟人之间没有情感的话，那人跟那种低等生物是一样的，都还不要说是灵长目以上的。 嗯， 所以呢，尊重人的情感哈。它既是技术的一种便利条件，就是说你会发现利用了人跟人之间情感的话，技术有很多实验条件哈，它就没有那么苛刻了，它也是目的，就是说它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所以那种技术哈，技术这种叫做决定论的这种想法，我认为是有问题的。 嗯，所以刚才说到的这个不管是 VR 头盔也好，还是我们提到的这种元宇宙也好，其实技术刚才邢克老师说真正的想要实现这种全息影像，目前从技术角度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对， 那这样的一些新的产品真正进入到千家万户，这个距离可能就要更长了。 对， 但是确实是可以期待的。而且我也看到之前的新闻说到咱们国家 VR 和 AR 产业这些年的那个数值其实也是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嗯、 那这样的一种我认为是一种前期的这种投入和关注、 嗯、 是不是真的能够带来一个长久的一个价值？ 对，你说的非常准哈，就是技术的零散的这些产品的发展，最后呢他们慢慢的要交融到一起，成为社会上能用得着的，这个就普通老百姓能看得着摸得着的这种产品，这个中间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实现的。 嗯， 第一步可能先是由这些哈，比如说 VR 眼镜，然后在一些小的范围去体验、 嗯、 其实目前哈，你所有 VR 眼镜戴时间长了都会头疼，这个你避免不了，因为它这个技术还没解决好。 嗯， 那但是它精度越来越高啊，已经有很多公司在尝试哈，怎么降低你这个晕眩，对吧？在这上面也做了很多工作的。那接下来其实是解决什么，怎么小型化， 嗯， 怎么跟你随身化，对吧？还降低价格，以及让你有更实用的场景。所以呢，我觉得整个这个潮流啊，